汪峰和郑钧都是对华语乐坛有影响的优秀歌手，在那个摇滚的激情年代，他们的音乐影响了很多人。现在的他们不再长发飘飘，他们是朋友，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我记得郑钧曾经说，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让自己从一个悲观主义者变成一个乐观主义者。也许简单快乐的生活本来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穷其一生都在寻找的答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交给郑钧给我们带来这一首《门》。 奇怪我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你不必原谅我，我比你更悲哀。那道门已经被破坏，忘了在回不来，那道门已经被破坏，